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听相声，关注集美水豚微信公众号。7月15日至27日，参与微信分享活动，就有机会获得由集美水豚商场冠名的相声大咖专场门票一张。详询5953-0666。 959资讯快报。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，为表达对人民解放军的崇敬，由涿州市人民武装部、市委宣传部、市民政局主办，市广播电视台帮战友服务中心承办的建军90周年文艺晚会正在紧张的排练中。根据涿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两围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，规范土地市场秩序，消除违法状态突发，7月25日，清凉寺办事处联合公安、电力执法等相关部门开展两围治理综合执法行动。据悉，清凉寺办事处将继续深入推进两围治理，对违法行为零容忍，发现一起治理一起。7月25日，涿州市东仙坡镇召开2017年征兵工作动员会，对今年征兵工作进行动员部署。该镇组织各村成立征兵工作领导小组，镇村两级齐心协力，各部门紧密配合，力争圆满完成2017年全镇征兵任务。为扎实开展好征兵工作，鼓励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应征入伍，献身祖国国防事业。7月24日，涿州市百尺竿镇召开2017年夏季征兵工作动员大会，确保征兵工作稳步推进。我是思源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，世界城市功能新区。 曾经拥有，就是永恒。 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 通往平静的天地，是你最美的身影，让天空都放晴，就让世界更光明。 任时光匆匆流去， 想起你，彩虹就出现天际，就算物换星移，没有人会忘记你，你甜蜜的倩影，

到遇上困惑风雨，世事变迁时， 承受这份残缺。